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97集，维护。 丁悟是骷髅老怪的女儿，老夫认得骷髅老怪，她与丁悟长相有八九成的相似，这女的是真的没错。 这时蛇老怪突然开口，黑道众人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就听城楼上陆天寒冷笑了一声： 你说你亏心不亏心？你以为就你认识骷髅怪？我也认识，我怎么就看不出他俩哪里像啊？ 陆天寒，你是白道的，又是白家的。白月云当年利用诅咒，让白家福泽绵延，你也是受益者，你当然帮着说话。你的话可比我的不可信，至少得找个当年见过骷髅老怪，又跟白家没关系，甚至跟江湖白道也没关系的人来作证才可以。 众人都皱眉，这蛇老怪还真是咬住了不放。当年见过骷髅老怪的人不多，特别是见过他真面目的，天尊可能见过，但天尊是他口中白家的受益者。 我师父见过，他可以作证。 这时林业火开口，蛇老怪一摆手： 无杀大师是西域高层，他根本不在中原走动，没理由认识中原武林的人，更没理由过问中原武林的事。 喂，你们一会儿谁都别跟我争啊，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 林业火咬牙切齿的，只可惜这会儿展昭、白玉堂还有赵普都极度想扒蛇皮。黑道众人有些怀疑的看了看丁悟的尸体，又看了看蛇老怪，似乎拿不定主意。这时就听半空中有人说话： 我倒是见过骷髅怪，脱下面具挺好看的，没理由生出那么个丑闺女，当然了，这闺女不可能是骷髅老怪的。 众人听着声音是从上方传来的，就都仰着脸往上寻找，却不见人影，只有展昭等人看着丁悟的尸体旁，就见这会儿阴侯正站在丁悟的尸体旁边端详着尸体的面容。 你 蛇老怪一低头就看到了阴侯，而他身后本来就提心吊胆的黑狮老怪立刻哎了一声，跟断气了似的，抱着脑袋就往人群里钻。 阴侯竟然大驾光临。 蛇老怪之前看到了天尊，也看到了无杀，却没见着阴侯，现在一看果然来了，难怪黑狮老怪回去之后吓得钻进棺材就不敢出来了。江湖黑道一听到蛇老怪的话都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竟然是阴侯，怎么看起来才30来岁的模样？ 骷髅怪的确不太可能有子嗣哦。 众人正惊讶，就见阴侯边上突然又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，天尊不知何时到了，也抱着胳膊跟阴侯一起端详呢。 二位前辈为何如此断言？ 因为 骷 髅怪 是 个 太 监呐。 赵普没忍住喷了，众多江湖人都怀疑地看着蛇老怪，太监有子嗣啊？ 你们胡说！ 蛇老怪一把拽住正往后面爬的黑狮老怪，拖到前边来： 你说句话呀！ 黑狮老怪抱着头被他拽到前面，一眼看到阴侯了，阴侯也看见他了，挑起嘴角笑了： 哦，是你呀？ 嗨，不是不是。 黑狮老怪抱着头躲到蛇老怪身后，蛇老怪来气： 我说黑狮啊，骷髅老怪是不是太监？ 阴侯抱着胳膊慢悠悠问他。众人就都看着黑狮老怪，老怪抱着头一个劲儿点头，嘴里嘀嘀咕咕的： 是的是的，阴侯说的都是对的。 众江湖人一起怀疑地看着蛇老怪，钱月也皱眉： 老前辈莫不是诚心搬弄是非？ 我…… 蛇老怪气急，看了看脚边只会点头的黑石老怪，无语。见到这般光景，白玉堂忍不住低声问展昭： 你外公当年对他干了什么，把他吓成这样？ 不知道啊，有空真该好好问问。 包大人见时机差不多了，就走上前来： 本府班不似你们江湖人儿戏，还不速速退去，荒唐至极。 太师瞄了包拯一眼，收尾工作做得到位，时机拿捏刚刚好。江湖黑道众人见阴侯和天尊都在这儿，觉得实力上根本没法和映雪宫抗衡，于是就想退回去，反正幽破门的事情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，管他死的是不是真的丁悟呢，最重要的还是诅咒的问题。只是就在众江湖人都撤退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身影冲了出来，就见那人双手握着剑扑向阴侯： 阴侯，我要你偿命。 众人都望过去，就见人群后身先杀了出来。阴侯见他拿着剑都到跟前了，倒是也没动，似乎也不打算还手。只是众人就见华光一闪，身先的剑被砍断，同时人也被一脚踹了回去。再看，只见展昭拿着剑挡在阴侯身前，皱眉看身先，原本眼里常带的温柔笑意早就荡然无存，剩下的只有冷冽和杀气。申宪是真心想暗算阴侯，还想置他于死地，这在展昭看来不可原谅。阴侯微微皱眉，拍了拍展昭： 算了。 展昭哐一声收了巨阙，却没打算退开，而是回头瞪了阴侯一眼： 算什么，就是你不解释放任态度，才会让谣言越传越凶。 熊猫啊，多给你外公我留点面子，这么多人呢。 展昭来气，过去一把踩住深陷想要再拿起来的剑，伸手滴溜住他脖领子： 你干嘛？ 干嘛？我是官差，抓你见官啊。 展昭拽住深陷，把他拖进映雪宫。蛇老怪一见展昭把深陷抓走了，似乎想来夺，但是眼前白影一闪，白玉堂将去路挡住了。一旁包拯也不经意地吩咐衙役： 将丁悟的尸体抬进去。 衙役们上来抬尸体了，白玉堂就是挡着蛇老怪不让他跟。展昭已经拽着深陷进了映雪宫的大门： 放手，你外公是杀人凶手。 深陷话没说完，展昭一脚踩住他脸，将他踩在地上，然后踩踩踩。白玉堂在一旁叹了口气： 糟啊，这猫的本性暴露了。 再看对面江湖黑道众人，一个个龇牙咧嘴，展昭原来好凶残。展昭一边踩一边骂： 你是猪啊，猪都生不出你这么蠢的，他要真是杀人凶手，你还有命活？ 那他干嘛不还手？他心虚。 深陷倒是说出了众人的一个疑问，阴侯甚至天尊等人都似乎对深陷有些忌惮，也有些纵容的意思，的确像是心虚。 心虚你个头！ 展昭一脚踩下去，深陷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。展昭一把拽住他衣领子拽起来，盯着他： 哼，你给我记住，小鬼，我外公这辈子只杀过一种人。 是什么人？ 该死的人。 你胡说，我太爷是好人。 所以我说你蠢。你 展昭又一脚踩下去，江湖黑道众人默默地庆幸还好刚才没动粗啊，不然要被展昭踩死了。深陷被展昭踩老实了，众人都微微挑眉。天尊瞧了阴侯一眼，阴侯骚了骚下巴： 乖孙，这算帮我出头，感觉好奇妙。 你凭什么知道？他年轻那会儿你都没出生。 身先擦了把脸上的血，扬起脸看展昭。展昭一抬脚，身先赶紧挡脸，展昭也不想踩他了，抱着胳膊一笑：“ 我就是知道。” 白玉堂伸手将地上的身线拽了起来。 一会儿你可以问清楚当年的事情，不过嘛。 身线瞧白玉堂，白玉堂低声警告他：“ 你要是再敢对殷侯动手，展昭真会要了你的命。” 那如果证明真是他杀了人呢？ 我抵命给你。 展昭想都没想，一脚将他踹进了映雪宫。殷侯看着展昭踹着身陷进门的背影，脑袋里莫名蹦出三个字儿：好幸福。陆雪儿微微一笑，叫人关门放狗。江湖黑道众人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听到一阵狗吠声传来，好几百只猎犬突然从映雪宫侧门里跑了出来，而映雪宫的人已经收了尸体，关上大门谢客了。黑道众人转身就四散奔逃，蛇老怪皱眉离开，一直跟在他身后那个没什么表情的年轻人却突然开口：“ 神仙是关键人物，现在就这么弄丢了？”“ 你也看到当时的情况了，展昭早有准备。”“ 所以我要提醒你，想想怎么跟主人交代吧。” 说完，那年轻人转身走了。蛇老怪叹了口气，看了看一旁总算爬起来了的黑狮老怪：“ 怎么办？ 咱们要是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回去必死无疑。”“ 那你倒是想个办法。”“ 要不然投诚吧。那个沈怡看起来蛮厉害的样子，说不定能解咱们的毒呢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